大新纪事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赵尔巽见着张作霖，真是旱苗遇上春雨呀。到了现在，他就得依靠张作霖的枪杆子了。他没放张作霖走，谈话足有两三个小时，把奉天祖的形势以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都告诉了张作霖，叫他做的心里有数。你看张作霖呢，脑袋好使，不用笔录记得清清楚楚的。最后两个人研究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。张作霖一笑，大帅您就交给我吧，您瞧好吧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掌了灯以后他才走。回去分兵派将如何布置咱不必细说，单说激进会的会长张荣，这小伙才28岁呀，年富力强，精明强干呐。这些日子为革命奔走，干劲十足，眼见着形势一天好于一天，他非常高兴。昨天晚上给孙中山、黄兴亲笔写去了信，报告在奉天的一切情况。第二天激进会要开个大会，因为最近呢从上海起运有一部分枪支弹药要运到奉天，他想派人到大连港去接手这批武器，回来要阻止武装暴动。参加这个会的人不到100人，人家开这会啊不是偷偷摸摸的，就在咨议局大楼。上午10点开会，人们到齐了。可正在开会的时候，有个人叫赵海祥，是会员，就告诉张荣了，张会长您可小心点啊，张作霖回了奉天了。他回来不回来怎么样啊？听说张作霖回来连饭都没吃，就进了总督衙门跟赵尔巽密谈了好几个小时啊。你要防备着，别看赵尔巽是什么保安会的会长，明面支持你，暗中拆咱们的台啊。他别暗中下绊子拿咱们开刀，咱还要谨慎从事。嗨，放心吧，时代之潮流谁敢抗拒？他张作霖算个什么东西，他敢吗？放心吧，不过咱们加点小心也就是了。说完了继续开会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门外一阵大乱，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，紧跟着一阵杂乱的皮鞋声，夸，把会议室的门给踢开了。 张荣以及会员们闪目观瞧，冲进了100多个全副武装的大兵，一个个横眉立目，枪上都上着雪亮的刺刀，为首的是个小个，穿着大马靴，拿着马鞭子，挎着手枪和军刀。张荣能服这气儿，往前紧走2步，把手一伸，站住！你们是哪儿的？为什么冲进会场连个招呼都不打？你们荷枪实弹，这是对付谁？哎，你们当官的是谁？那小个过来了，把胸脯一拔，我就是当头的，我还报个号吗？张作霖，张雨婷，就是我。哦，你就是张作霖，请问张统领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在这干什么呢？开会。你们开的什么会？哎，谁允许你们开这种会了？你们不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没事跑这来炸刺儿来，什么游行啊、示威，搞什么民主共和呀？你们纯粹是吃饱了撑的。我今天奉上峰所差，来抓你们这些不法之徒。张荣啊，据理力争，那能讲出理气吗？要不中国有那么句话，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讲不通。张作霖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，我说你就是什么激进会的会长张荣吧？是我又怎么样？又怎么样？我打你个王八蛋，打！事先都准备好了，过来几名打手抓住张荣，摁翻在地，拳头撇子这顿糟，打得满脸是血。然后张作霖吩咐一声：“绑起来，拉去！”把张荣拉出去之后，过来一个人手拿名单，念一个抓一个。何孝宽，谁是何孝宽？我，绑起来。傅学仁、赵海祥、刘思义、李鑫、王宝存、王学礼、贺仁良，全部抓起来。这些人都在。念一个名捆一个，念一个名捆一个，凡是嫁出去的。张作霖事先把车都准备好，砍人的那个亡命招子也都准备了，按着名对上号，给插上招子，然后架到车上。参加会的100来人呢，一看架出10几个去，剩下的人全傻了。张作霖来回溜达了几圈，冲着他们一阵狞笑。马把子的，你们听明白了，我老张吃的是大清的俸禄，我就得给主子干活，我他妈不管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反对朝廷就不行，你们就是乱党，乱党。国家有规定，对乱党杀无赦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念你们都是无知之人，受了张荣的鼓动，不知好歹，跑着他妈凑热闹的，下不为例。今天老张高个手把你们饶了，你们再要聚会，再要散布谣言，犯到我手里头，以张荣等人为例，滚，都滚蛋。 把别人都给放了。被抓的那些人架到车上啊，张作霖亲自压着游街示众，在奉天转了八门八关，前边吹着丧门号，老百姓全看得清清楚楚的。然后架到四平街十字路口是就地斩决，把脑袋砍下来装在小笼子里头，挂在八门八关示众。这还不说，从这天开始，张作霖就进行了血腥镇压，凡是嫌疑犯怀疑的一律逮捕，天天在四平街这游街示众，天天砍人，把革命党粘贴的标语全都撕光了，老百姓吓得是关门闭户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出。凡是发现游行示威的，张作霖领人赶到，不是杀就是打呀，疯狂的镇压。咱们单说这天，张作霖当监长官，又出斩了几个人。刚伯马要进城，有人给他送信儿：“统领大人，我们刚得到的情报，南方革命党人混进了奉天城里，听说要刺杀大人呢，您可多加谨慎。”妈巴子的，这套吓唬那胆小怕死的，我老张没有可怕的，进城。催马带护兵，他进了西边门了。刚走到大西门，楼上扔下一颗炸弹，正好扔到张作霖的马前。张作霖眼尖呢，一看这家伙黑乎乎的、圆乎乎的，直冒烟啊！张作霖顿感不妙，把马的铁骨梁一提，双脚一夹裆，他这马可太好了，从炸弹的上面越过，窜出就有一丈多远，刚过去炸弹就响了，结果炸死两名护兵，还炸伤了一匹马。张作霖大头朝下从马上就摔下去了，等众人急救发现他没受伤，只是把脸抢坏了。张作霖冲冲大怒，把这块给我封锁了，搜搜。搜查的结果又搜出五枚炸弹来，都在那房上搁着，不知谁放到这儿的。找革命党人哪儿找去？谁脑袋上也没贴贴，也没赞字儿。张作霖都到了疯狂的地步了。听信儿说南方来的，甭问，南方人可疑性最大，凡是这一带南方人一律逮捕。您说那南方人惹谁了？跑这做买卖的有的是啊。凡是那个调的，怎么赵先生呢，请你多关照啊，凡是这味儿的全抓。抓去之后是飞行拷打，有的屈打成招，有的死在酷刑之下，愚者的全都投入死囚牢。这张作霖就这么干呐、经他这么一镇压呀，奉天的局势刷一下都稳定下来了，谁也不敢游行示威， 谁也再不敢讲共和二字了。张作霖心满意足，又请示了赵尔巽，他要领两营兵出去扫荡。赵尔巽同意了，拨下枪支弹药来。张作霖开始清乡啊，先到庄河，后来遇上了牡丹红，经过激战之后把牡丹红战败。牡丹红在东北没有立足之地，进了关，转回身来奔辽阳，又消灭了顾仁义一伙，然后又捉拿蓝田卫。蓝田卫消息挺灵通，事先跑了，张作霖扑了个空啊。后来他又清乡多日，觉着没什么问题了，回到奉天，赵尔巽亲自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。打这天以后，赵尔巽是离不开张作霖，张作霖也离不开赵尔巽，两个人是互相利用。赵尔巽心里说话，张作霖呢、你这他妈的是个土匪出身，红胡子的底儿，目不识丁，反你就是胆儿大敢干，像你这种人呢、我从心里往外是烦的，但现在没办法，我还得用你。等迟早有一天政局稳定下来，我再收拾你，我是不能用你就得了。张作霖也有想法，没事他就冷笑，心说赵尔巽今年70多岁了，老棺材皮了，我还得称他做大帅，大事小事得他批准，他不批准我就办不了。他娘的，我老张就不愿意给别人当儿子，迟早有一天我把这老棺材皮给剥了掉，我在这儿说了算，我请示谁呀？天是王大，我是王二。两个人真是同床异梦。过了日子不多，形势变化了，清帝退位，南北议和，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你说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就变了。消息传到闭塞的东三省啊，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东三省比什么也比不了关内，人家都是先行一步，那这地方他就不行，人也发怒，消息也不那么太灵通的，守旧思想还相当严重。但像这种大事儿，老百姓无不震惊啊，谁都不相信。皇上真倒台了，成立中华民国了。大总统袁世凯在北京继位了，往后得把黄龙旗撤掉，挂五色国旗了。这件事儿对张作霖的打击也不小。张作霖盘算了一下，看来张荣这帮人说的对，时代之潮流谁也抗拒不了，真他妈硬点嘞。哎呀，我怎么办呢？我依靠谁？张作霖请示赵尔巽，赵尔巽这两天闹牙疼，你们看这老头那么大岁数了，牙口还不错，两腮全肿起来了，愁眉苦脸，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 现在虽然改朝换代了，他还是东三省的总督啊，没接着中央的命令就得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这赵尔巽为清朝的垮台痛哭流涕，但他也挽救不了危亡啊，他现在就等着了，哎，让我干我就干，不让我干回家了。你像他这样你能问出什么来？张作霖哪次来也问不清个所以然。回去的一想，我呀就得撇开赵尔巽，我干我自己这套。对这时局呀，张作霖也摸不清，心说这他妈跟打仗两回事儿啊，大概这就是政治吧，政治跟军事是不同，我得请问明白人去。他问谁去了？当天晚上他串个门来找了不起的大学问家政治家袁金凯。这个袁金凯就是辽阳人嘛，这人颇有才学，喜谈政治。袁金凯在日本也留过学，在中国又是老饱学，举人出身，双手会写梅花篆字，出口成章，提笔成词，看的那书也太多了。前些时在革命高涨之时，大家公推他为东三省咨议局的议长，但是他也发现赵尔巽并不怎么喜欢他，什么事情跟他也谈不成。袁金凯一赌气在家里都不露面的，光挂那个牌子不干事儿。自从张作霖到了奉天之后，久闻他的大名，一来二去两个人处成好朋友了，一文一武。张作霖跟人家一谈话呀，觉着自己矮了半截儿。没事，张作霖撤自己的嘴巴子，马巴子，妈的还得念书，我这大老粗啊，干脆不行，人家说那玩意儿我都听不明白，哎，说的是那么个理儿。哎呀，张作霖一想，要想干大事，没有这样的人帮忙那是不行的。古往今来皆通一理，那曹操那么有学问，手下还养一大帮谋士呢，荀彧、荀牧、荀攸、郭嘉，一个赛一个，刘邦也好，谁也好，都得有，何况是我呀，光抓唐二虎一帮混了吧唧的家伙，到时候说不清个子无毛有来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所以他格外看重袁金凯，两个人关系非常好。袁金凯也不傻，看透了当今乱世没枪杆子打头阵不行，他也相中这个大老粗张作霖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说冰糖葫芦儿酸，酸里面它裹着甜。都说冰糖

现在是北京时间。